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张雨欣，大二的学生，我的愿望近期就是能够考上专升本，进入更高的学府进行深造。高中时候因为爱贪玩不爱学习，所以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报志愿的时候只是随便填的。现在进入这个学校两年了，还是感觉各方面差距挺大的。大学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想通过再次学习考上更高的学府，给自己不留遗憾，我会努力。 趁着那心中理想正当头晒，趁着那青春活力正在澎湃，趁着还能用冲动换痛快，就别再浪费现在，快跟我动起来。在这里你会遇见未知的爱，在这里没有烦恼只有崇拜，所有的故事都因你在，真精彩不张扬不疯狂，怎么能对得起未来。总是现在 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Feeling used, but I'm still missing you, and I can't see the end of this. Just wanna feel your kiss against my lips, and now all this time is passing by. Hello, 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我们周六的酒吧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月月。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今天我们是两位美女哈，让我自夸一下，一起来搭档为大家进行今天的节目。 是的， 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互动了。 是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那你看哈，一梦，你是我们的女神型的这样的主持人。 不是，我是女神经好吗？ 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呢？ 哎，不是，其实刚才啊，我们已经开始直播的时候，就是我们还在准备期间的时候，我想就是有看我们直播的人应该知道我刚才都在干嘛。哎，我刚才在自拍啊， 自拍。我们两个一开始自拍，后来两个人一起拍， 对， 拍拍拍。 就是我觉得女生有时候周末真的没事了的话，会选择哎没事自拍自拍。就是感觉自己的美丽。开个玩笑啊，其实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周末啊，我们除了要录节目之外呢，比如看看电影啊，看看电影啊，或者看一些展览嘛。因为就是前几天的时候也跟袁一一起去了芳草地，去芳草地那边，然后看了一些画展。 哎，没错哈，那边是文艺的圣地。 对，是。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周末，要么就是太累了在家休息，要么就算是约上三五好友，可能也就日常的选择就是吃吃饭唱唱歌， 对， 然后聊聊天，但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是不是？ 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大家做这样的一个选题，就是周末就要文艺范儿。那既然 范儿起来， 对对对，那文艺范儿我们就会给大家推荐很多，尤其是在北京哈，最近值得我们去的一些文艺的展览或者是演出， 是 的，然后为大家进行一个汇总和整理。如果要是大家在周末或者是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期间都可以去选择在这几个地方去感受一下艺术的气息。 是的，尤其是女生啊，咱们不仅要是外表美美的，更多的要提升一下我们自己的内涵嘛。 哎，有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到那里拍拍照啊。对，有各种各样的去玩的方式哈。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比较接近自然的，那因为它跟一些植物啊比较相关，它是北京国际花植设计节。它呢会是在2017年的9月23号到9月25号，也就是马上就要到了，就这几天。 对， 然后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在其中呢，主要就是关于花艺展、花园展，还有文创市集、花艺互动等等相关的内容。那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分享沙龙，所以说像这个园艺爱好者或者是比较擅长去做一些园艺啊这样的这种收集，或者是想要知道相关知识的人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了。它的沙龙时间是在9月23号到9月25号期间，时间是1点到下午6点。与此同时呢，9月26号到10月22号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它主要就是花园展了。那地址大家也非常的想关注，比较关注哈，那就是在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西端46号，也就是北京宋庆龄同志的故居。那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不知道一梦平时爱不爱去种种花啊，或者是看一些花展之类的。 哎，你别说啊，我就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学了一次插花。 插花。 对，因为就是想装装文艺女青年嘛。 本身就是 没有，其实也是想陶冶一下情操，因为我觉得陶冶情操莫过于这些花花草草。就真的是看起来，包括你闻一闻花香啊。我同学以前跟我说过，就一个朋友说过，就说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买一束花， 买一束花，然后养着它。其实也不用那种特别难养的花啊， 嗯嗯， 买一束花放在阳台上，然后你每天早晨起来给它浇浇水，然后闻一闻花香，你的心情会非常愉悦。而且你经常在室内放一些花啊草啊的，对身体也会很好吗？ 嗯， 对吧？ 哇，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每天早上闻一闻花香， 对，所以 整天非常 推荐大家去看这些展览。 嗯嗯，那平时的时候你会养成那种插花的习惯吗？ 这个还真没有，还没有、嗯。不过我想以后，如果因为现在还是在上学当中嘛， 嗯嗯， 在宿舍可能不是很方便。 嗯， 如果以后有机会有一个自己的那样子的这个房子的话， 嗯， 我觉得我会选择去种一些花啊草啊的，去陶冶一下情操， 哦，装扮一下自己的家哈。 对， 因为我也是遇到一个特别懂花的朋友，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周都会换不同的花来装点。 啊， 对，也是 每周都会吗？ 对，他每周都会送自己一份礼物，也是一个女生。我觉得她的那种生活观生活态度也是特别好，她也是觉得就 可能很积极很乐观， 对， 是吗？ 对对对，她是自己就是单独一个人在住，然后可能就觉得生活确实比较乱，然后工作也特别忙，她可能就想用这样的一个时间让自己放慢脚步， 对， 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所以说也是给大家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启示。 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花展或者是说国际的花植设计节，其实它也是咱们国内唯一的国际化的艺术类花植设计展。那么它呢是由国内新锐花艺师联合发起的花艺植物生活美学概念秀，是北京国际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的最大亮点活动。刚刚提到的这个设计周其实是从9月22号一直到10月7号，也就是说现在正在进行，并且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也就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哈。 嗯， 所以说在北京的话，如果您国庆不回家也没有什么安排，还就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关于咱们北京国际设计周相关的分活动。你像这个植物的花植设计节就属于其中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感受。那么2016年的 Flora China， 也就是北京国际花植设计节，是以天上的街市为主题，在郭沫若故居打造了如梦似幻的主场馆，被媒体誉为亚洲最美的设计节。它的周期期间呢是微博居热搜前三名，所以说它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了，也代表了大家一种生活态度。 啊，其实我真的很想去。 对啊，之后就可以去，我们还有时间哈。 对， 也希望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要是有空有闲有这个空间的话，想要换一种方式去度过假期，就可以考虑了。 没错。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个小的视频，我们可以回顾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嗯。 大家好，七夕情人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我们无论是收到玫瑰花，还是爆米花，还是拿去花，都是非常开心的。今天呢，我们有请到北京国际花植设计节的艺术总监阿桑，为大家来介绍如何制作一款家居的瓶花。 大家好，我是阿桑。如果这个七夕情人节你既收到了爆米花，也收到了玫瑰花，那么接下来我教你做一款用食用过后的爆米花桶做一款家居花艺。大家现在看到我手上是其中一种非常少女型的一款。那么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大家发现我们把爆米花拿出来使用之后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简易的花瓶使用。那怎么做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四周往里边折叠，然后变成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立体。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家里闲置的空瓶，将空瓶放入盒子当中作为它的容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收到的玫瑰花，把它作为家居的一个花瓶使用。将每一只玫瑰花将花枝朝外进行一个45度修剪，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将花每一只一只插入我们的瓶子当中。在插入的时候呢，首先大家一定要注意挑选，就是将花瓣花苞比较大的首先作为我们的主花材使用。然后有一些弯曲的线条比较优美的，我们可以将它在花束的外围。在插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每一朵花它都要朝外，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的视觉看过去，我们要看到花的正面，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花开的样子，而不是看到花的背面。同时注意花的层次，如果我们做的不是一个几何形态，将花的层次，也就是高低错落的把它插成不同的一个状态，让它每一个面相都可以看到花开的样子。比如像这种，所以叶子一定要处理的得当，要不然它会阻碍你后边的花插入的空间。如果有些花已经出现霉迹这样的状态，那就主动舍弃它，要不然它也会影响到其他的花材。同时在做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些花瓣已经不精神，也应该立即及时处理。你只需要花3到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将你在七夕节收到的特别漂亮的玫瑰花，在家里用这样简易的方式完成一款家居花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一梦。刚刚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机器有一点点小问题啊。 嗯，好，我们刚刚看过的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关于我们这个花植设计周的相关的内容哈。它是讲了一个在七夕节女生可能收到了两种花， 对， 一种是爆米花，一种是玫瑰花呢，怎么去把它完成变成一个艺术品呢？大家就不妨可以效仿一下。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留意生活中各种的小物件呀，其实它都可以再次利用的， 对， 就是还可以让我们环保起来， 哎， 所以也是就是插插花呀，种种草呀，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放慢脚步， 嗯， 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心情会比较愉悦。 哎，没错，是一种很好的改变我们日常生活节奏的一种方式哈。 是的， 让自己放松下来。 那其实 继续来说， 那月月刚才说的就是推荐大家这个画展嘛，不是就是这个国际 花植设计， 对，花植设计节。 嗯， 那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展览之外呢，话剧肯定是不能少的。 哎呀，文艺范儿之必去的地点就是去看话剧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这个是改编自电影《十二怒汉》话剧啊。那这个英文名呢叫这个是 Twelve Angry Men、yeah. 对 Twelve Angry Men。 那这个时间呢是2017年10月25日至2017年10月29日，每天的19:30到21:30。地点呢是北京西城区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中剧场。 哎，没错，也就是咱们在北京市的西城区天桥南大街9号楼这个地点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是的，那活动详情啊，我们也说一下啊。这个编剧呢，我的天哪，全都是英文啊， 全都是大咖了哈。比如说来自美国的雷基纳德罗斯，还有剧本编译是张画画，然后导演呢是田水啊，舞美设计呢是于振球，是来自澳门的。所以说真的是集聚全力啊，集聚这些大咖共同完成的这样《十二怒汉》这样的一部作品。 是的， 那么 这个故事的梗概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那就是一名这个16岁的小男孩呢，被控在午夜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哇， 这有点狗血。然后法庭上的证据极其具有说服力，被告显然会被就是裁决有罪啊。只要12位陪审员一致通过有罪，就可以将这个男孩呢送上电椅。临时被召集起来的陪审员呢是12个普普通通的人，素不相识，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利益和经验。看似已成定局的判决呢，由于其中一个人的异议而变得审慎和复杂起来。对生命的尊重，对偏见的反思，对公正的责任，逐渐的改变着他们的裁定。哎，还是个蛮烧脑的一个这个话剧啊。 烧脑的话剧哈，我们还是同样通过一个小的短片来先感受一下这部话剧，你感不感兴趣呢？ 好的。 I never saw so much time spent on nothing. It only takes a second. Okay, I guess the fastest way is to find out who's voting not guilty. All those voting not guilty,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Still the same. 1, 2, 3, not guilty. 9, guilty. Solano, where are we? I'm telling you, we're going to yada yada next Tuesday. Where's it all getting us? Pardon? I vote not guilty. Oh. What? Oh.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mean, we're all going crazy in here or something. The kid is guilty. Why don't you listen to the facts? Tell him, will you? This is getting to be a joke. The board is 8-4, favor of guilty. Now, what is this, love your underprivileged brother week or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get up and tell me why you changed your vote. Come on, now, give me reasons. I don't have to defend my decision to you. Hmm? There is a reasonable doubt in my mind. What reasonable doubt? That's nothing but words. Here, look at this. The kid you just decided isn't guilty was seen ramming this into his father. Now, what about this, Mr. Reasonable Doubt? That's not the knife. Don't you remember? Oh, brilliant. I'm telling you, this is the craziest. I mean,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believe? I mean, you're sitting here, you're pulling stories out of thin air, you know? Boy, a guy like this, if he's the sitting ringside at the Dempsey football fight, he'd be trying to tell you that, Look, now what about the old man? Are we supposed to believe that he didn't get up and run to his door and see the kid tearing down the steps 15 seconds after the killing? He's just saying so to be important, right? I mean, what's the point of the whole thing? Hold on a second. Yeah, Al, and the Baltimore Rooter is surfing again now. And pop up to fall off the base hits wherever we look. Hold on a second, Al. Did the old man say he ran to the door? Ran? Walked? What's the difference? He got on, did he? I mean, he got there, didn't he? No, well, wait a second. He said he ran. At least I think he did. Now, look, I don't remember what he said, but I don't see how he could have run to the door. He said he went from his bedroom to the front door. Now, isn't that enough? Where was the bedroom? It was down the hall somewhere. I thought you remembered everything. Don't you remember that? No. Mr. Foreman, I'd like to see a diagram of the apartment. You said you wouldn't and you fucking did. Lie to me, lie with me, get your fucking fix. Now all my drinks and all my feelings. 好的，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个 VCR。嗯，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话剧哈，嗯，那么也是其中这十二位陪审员应该是对这个小孩子小男孩的这个罪行进行争议的过程，那到底他们争议的结果如何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没错。 嗯，那说完了这个话剧之外呢，可能还有很多人愿意去一些稍微户外的一些地方看看，除了看花花草草之外呢，还想跟一些动物去互动，但是呢又觉得单纯的去动物园又没什么新意。 对，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另外的去处，那就是朝阳公园的大马戏。 嗯， 那么它呢是在9月22号，也就是周五的7点，晚上7点一直到10月8号周日的下午6点半，这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那它的结束时间其实我们在这儿提示您，就是以当地也就是我们的朝阳公园大马戏的这个地点，嗯，它所通知的地点为主。那地点呢其实就是在北京市的朝阳公园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号这样的地方啊，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那么它呢其实是在2016年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活动，也是继2016年深受大朋友小朋友热情喜爱的由众多国际明星加盟的朝阳公园大马戏，2017年呢也是再度进驻了北京市朝阳公园的东五门内的万人广场哈，希望大家可以欢欢乐乐的热热闹闹的过咱们11假期。与此同时呢，在2017年的中秋佳节还有11国庆节呢，主办方特别邀请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还有蒙古的马戏大咖、杂技大师、魔术师、舞蹈家、肢体表演大师等等啊，还有小丑们，并且号召了众多的动物明星，还有像非常威猛的狮子，那么这么还有这个憨态可掬的棕熊，还有机灵机巧的猕猴，乖巧可人的狗狗，还有非常萌的萌到极致的羊驼，还有五彩缤纷的大型鹦鹉，还有非常矫健的马儿，共同来为大家去展示这样的一个一台大型的马戏的表演。所以说你看 真的是太丰富了，不仅是话剧啊，还是这种跟动物的互动哈。那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 是的， 说了这些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为大家推荐哈。首先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推因为像在北京就有很多比较带有历史性的这样一些展览。 没错。 那么接下来推的这个第四个推荐就是可以一天看故宫两大神级的展览，那就是带你看赵梦迪的这个 千里江 山 图。是的，那么它的时间呢是9月23号周六上午的9:30到下午的15:30。9月24号是周日的9:30到下午的15:30。地点呢是北京的东城区故宫博物院的午门。 午门哈， 对， 在这儿就可以感受。 是的，那活动详情呢就是书法嘛。书法是中国人对线性艺术欣赏力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绘画所蕴含的美学观念在世界上也是卓而不群的，在对于结构意蕴的表现上是非常独特的。那是逢元代名家 赵梦迪 对他的这个特展呢，与名画《千里江山图》两大重量级展览在故宫是现身了，算是第一一大幸事啊。那凑热闹来开眼界呢还是不够的，得学会如何欣赏和看懂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包括前几天看画展也一样，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去这些地方，他们只顾着拍照。 还真是， 就只顾着拍照，然后不会去就是更深一步的去了解他画中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去找一个讲解员啊，跟我们讲一讲。你不能白去那个地方一趟，只是为了拍照，那我觉得还是挺没什么意思。那你还不如随便就是在网上找一个图片，把自己 P 上就好了，对不对？ 还真的是，因为刚刚一梦说到这个点哈，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像经常去一些画展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像798这种艺术园区，然后就很多可能大家就是为了拍照而拍照了。但是说实话，它这个画中的我们一开始可能并不能够明白或者是知晓这个著作或者是这个作者他所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缘由以及他的意蕴，但是呢一般来说在那个画的旁边都会有相应的解释，还有它的标题，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去理解。再不行的话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去探讨一下。 是的，大不了百度嘛。 对对对。 其实也是啊，就是刚才包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十一可以去玩的这些地方，包括朝阳公园的大马戏啊，包括很多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去看的地方，一定要给小朋友进行讲解。我觉得小朋友这个小的时候是最需要吸收一些知识的时候。 而且之前就是说到小朋友，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专门做小孩子的这个艺术教育的，然后他我记得他有一句话也是特别好，他说现在小孩可能像大人可能更想的去让自己就是在这个艺术氛围当中去展示一下自己，所以才去自拍，但是小孩呢他们就可能被一些电子产品去绑架了，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他们没时间去带他们，然后就把这个看似很丰富的一个宝典式的像 pad 呀这种互联网然后推给他，但是他们可能却少了很多真实的去触摸艺术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没错。 所以说趁这样假期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啊，一定有时间的，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家人去感受了。那刚刚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那说到这个千里江山图或者是说故宫，我不知道一梦有没有去过 啊。去过肯定去过。来北京基本上是4年了。去过故宫2次呢。就是我的感受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城市像北京这个城市一样，就是它很有气魄。就是感觉很大气这个城市。就尤其是到了故宫天安门那边也是，它整个的建筑啊，就是那种就是咱们那时候上语文课那样子说四四方方的， 对，方方正正的， 对，方方正正的，哎，真是就毫厘不差的那种感觉。觉得故宫很大，这是我第一印象，很大，人很多。而且就是确实是就是他不管一年四季他参观的人都很多。而且我记得冬天的故宫是最漂亮的， 就是下着雪的时候，是 对，下着雪的时候的故宫是最最好看的。而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时候看一些港产剧啊，就是《金枝欲孽》就这些剧里面，就感觉整个的故宫 飘起了雪、嗯、然后那个时候冬天人也不是特别多、嗯、就感觉很寂静。 嗯，还真的是哈、啊、就故宫确实是一个宝藏，因为里面可能不仅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画展，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管是它的建筑啊，还是它在不同季节当中不同的风貌哈、啊、所以说真的是值得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然后跟不同的人一起去看的。 没错，尤其是这次的这个书法艺术啊、嗯、我觉得真的是家长可以带孩子们去领略一下。 嗯嗯，咱们 一起走进故宫，学会欣赏书法和中国画。好，那马上就要到半点了、嗯、那一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玩的东西。 好的， 嗯，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芬，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Feeling used but I'm still missing you and I can see the end of this, just wanna feel your kissHello， 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收看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是主持人月月。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982活力榜哈，在每天的，不仅是周六日了，在每天的下午5点到6点都是准时和大家见面的。那今天呢，其实刚刚跟一梦聊了很多关于我们展览的事情。那么说到了周末，说到了马上到来的十一假期，肯定就要为大家推荐一些文艺范儿的东西了。 对呀、啊， 所以说我们继续会为大家盘点。那刚刚有最后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在故宫啊，可以看到两大神级的展览，就是一个是《千里江山图》，一个是赵梦迪的书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通过一个视频来看一下他们这个展览的亮点在哪里呢 ？OK， 我们来看一看。 王希孟的这幅《千里江山图》啊，高是51.5厘米，长是1191.5厘米，啊，比起高25厘米、长529厘米的《清明上河图》来呢，还要长一倍多。都说江山如画，那这画就应该是《千里江山图》了。这样一幅气势恢宏的长卷，在细节上啊，它也画得十分精彩。人物呢小如蚂蚁，却动态鲜明。山头上飞的群鸟，如果不仔细看啊，几乎觉察不出来。只轻轻一点，但是呢有翱翔的动势。各段相对独立的山水，就由各种小桥和水面巧妙地连成一体。我要想通往下一个场景， 就要走过静静这一座古朴的小桥。狭窄的桥面上呢，大概仅容一人一驴通过。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小型的亭桥。亭桥呢，就是亭子和桥梁的组合。小桥跨度不大，下面有砖为桥基，上面呢立着四根一排的桥柱，桥面上再建了一个四坡顶的小亭子。亭子的四角的这个矮墙啊，感觉好像是用这个植物编织的，与周围的树木融为一体，有浓郁的园林建筑色彩。接着再向前面，就被江水拦住了去路，那么只好招呼渔家搭他的便船了。我们在水上飘荡的时间呢，不如远眺吧。等到上了岸之后呢，这边房屋聚集啊，热闹很多。沿着悬崖上的栈道啊，九曲盘旋通向半山腰的一座庭院。站在山腰这片平台远眺，可以看到崇山峻岭啊，十分的密集。远处的高山呢，只有淡淡的青色的影子，用山峰重叠来拉大空间的距离。那么这一段画面啊，就是郭熙提到的深远法，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深远之意重叠。我们回到山脚，眼前是一座宏伟的跨江大桥，宛如一道彩虹，十分壮观。桥面自两端向中央逐渐的升高，到中央的位置呢，就建了一座十字形的桥亭，亭下接近水面处啊，它还加了一层啊，贴近水面，很适合夏天躲在下面乘凉欣赏风景。 How much I need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关于千里江山图的一个展示。 是的，没错。 嗯，刚刚那个我们的电乐也特别的有意思。I hate you, I love you, 到底是爱还是恨呢？大家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是的，没错。那其实我们刚才除了这个给大家介绍了一部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这些书画呀书法呀，我们还要介绍的呢也是关于我们古代的这个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不对？ 一梦是首次献唱吗？ 啊，还好啦，献给了活力榜是吗？ 对，活力榜的首次献唱。 那么我们这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音乐会呢，是梁祝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的音乐会。哇，爱乐乐团的， 是相当于是这个古典音乐的音乐会了哈。 是，没错。 它的时间是在10月2号是在十一期间了，10月2号也就是周一的晚上7:30到7:30开始。那么活动结束时间呢，就是我们暂时不能预估哈，因为它是一个 实际活动为准的。 对，它是比较灵活的。那它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市的西城区西长安街，也就是人民大会堂的西侧，西长安街的2号。那么活动的详情我们也为大家做一个解读。它呢是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由托马斯比切姆爵士创建于1946年。那么乐团呢和世界最著名的指挥家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呢是从1961年的鲁道夫肯普任音乐总监以来呢，乐团建立了新的艺术风范还有组织形式，奠定了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的地位。与此同时呢，乐团和斯特拉文斯基以及瓦尔特韦勒以及安德烈普列文梅纽因还有比特马克维斯维尔戴维斯还有阿什肯纳奇等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进行过广泛的合作，并且获得了辉煌的成就。那么在1966年呢，也是被授予皇家乐团的称号。乐团呢是以整体艺术质量高超而闻名于世，乐队呢有着丰富流畅的音色，近乎完美的配合以及对经典曲目的驾驭，他的这样的种种能力都是让人非常的叹服的。那这次呢也是来到了咱们中国，在十一假期呢为我们献上富有咱们中国特色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啊不是一首歌曲了，一首曲子。 曲子。 它呢就是梁祝的音乐会，以梁祝为主音乐的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哈。 对。 喜欢音乐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们呢，就不妨在十一假期然后去感受一下了。 是。我觉得哎 我没有时间去了。 没有时间去了是要上班吗？ 嗯，对，我不，我想回家。嗯，想妈妈。 对， 我是小蝌蚪。啊，我要找妈妈。 对，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过假期的方式哈。 没错。 嗯嗯。 那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推荐的也是一个，哎，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应该会比较感兴趣。 嗯，或者是家里有宠物的朋友们。 是的，是的。 嗯， 那2017北京国际宠物及水族用品展览会啊，那时间呢是9月26号周二9点，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7点，啊，然后是9月27号周三9点到下午的17点，9月28号周四上午9点到下午的17点，这是它的时间。 嗯， 地点呢是北京朝阳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啊， 嗯， 老馆这个中心。 嗯， 那活动详情呢是伴随我国宠物经济和宠物服务业快速的发展，2017北京国际宠物及水族用品展览会应运而生。北京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览立足于北京，这个辐射华北啊，服务于国内外品牌企业在华北地区的渠道开放、市场开拓，然后品牌推广、交易采购，是一场带动我国宠物行业快速发展的高档次高规格宠物水族展览会。哎呀，好官方啊，说的， 其实就是 好官方，其实就是很高大上的一个这个展览会啊。 对，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去养宠物，你有养吗？ 对，我没有，因为我对这个像猫啊狗它们的这个毛有点过敏 啊， 就没有这个福气养了。 对对对，但是真的是周围有很多，而且他们会频繁的去晒猫晒狗，就像晒娃一样。 是是是是， 对对。 对，我其实个人还是挺喜欢小动物的，就是在昨天，嗯，就是一个节目当中呢，也是请到了一个，嗯，我们学校的动物保护协会的会长。 哇，动物保护协会的会长， 是，就是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有爱心， 嗯， 而且他刚上大二不久就已经当上了会长， 哇， 就是因为他对这些小动物非常的用心， 嗯， 所以我觉得他当时给我讲了很多什么流浪猫啊、流浪狗啊这些小故事， 嗯，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这些小动物要善待他们，因为他们也是生命嘛， 嗯， 对，所以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宠物，还有这些国际宠物及水族用品展览会啊， 嗯，确实，尤其是家里面就是。是有宠物的，因为确实 非常感兴趣的。 嗯，他们就是在养宠物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实话，我说为什么他们会晒呢？ 嗯， 就是因为他们对待自己的宠物就像家人，就像孩子一样， 对，就像自己家人一样。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甚至哈，我很多朋友就会开玩笑说，你知道吗？我回家之后，我的宠物就是不是我的妈妈、我的父母，然后他们对待我们家的猫或者对待我们家的狗， 比对我还好， 对，比对我都好，然后吃的东西也比我好。 是我们经常看微博上面就是晒一些搞笑的视频，你。 嗯， 就是哇，那给那小狗狗吃的那些东西，给狗吃肉，然后给我吃菜， 对对对， 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虽然是大家一种调侃，但是也说明了大家对于宠物的这种重视，那自然而然也会关注关于宠物、关于这种小动物的他们用品或者是相关的这种东西了。 是的， 嗯， 那其实我们介绍了一圈啊，介绍了一圈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又是宠物的国际展览会啊， 对对对， 又是话剧啊，又是音乐会啊的。 嗯， 不过我想咱们弄一个现代的吧，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以前我们的小花旦啊，张韶涵马上就要开演唱会了，是吗？ 对，他马上要开演唱会了。其实不是马上，就是今晚。 今晚呢？ 对，纯粹 remix， 嗯， 对， 也就是在咱们中国北京的首都体育馆啊，今晚就要开唱了。 嗯， 而且呢，也是很多怀旧风的一个掀起。 你生了翅膀是吗？ 对对对，因为他是，嗯，确实是怎么也得十几年了吧， 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嗯，我记得从小学就是他和周杰伦嘛。 嗯， 对 对，真的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这样的一首歌手，一位歌手了哈，我们还是先听一首他的歌吧，来放松一下。 好的， 谢谢。接下来的下一首歌，遗失的美好。 听完了，就是感觉回到了小的时候。刚才其实在直播间当中，我和月月都不由自主地跟着张韶涵一起唱起来。 嗯，真的是伴随着童年啊，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她的声音。而且刚刚也是现场版的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张韶涵她在现场也真的是非常感动， 对，她自己都哭了。嗯，就是 不知道今晚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怎样的感动。 我相信一定会现场很好的，她长得又漂亮，声音又非常的完美。 嗯，电影女神啊，为他加油。 是的。 嗯，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说了很多文艺的地方，那其实今晚啊，也是在今天也有一个地方非常文艺。 是的， 它就 是 我们的周年了。 对，侨福芳草地的五周年的活动。 嗯， 那今晚芳草地场内呢会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演出。 嗯， 不过呢只是针对持有邀请函的朋友开放啊。 嗯，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去担心了，因为可能 也不要失落。 对，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你看我们也没有嘛，我们也去不了。 对， 但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在这儿呢也是为大家时时刻刻的做着相关的实时报道哈，所以说呢 带来了第一手现场的活动报道。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来感知在侨福芳草地有什么样的精彩内容。 没错，那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水水为大家带来芳草地此时此刻的精彩现场。 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侨福芳草地的五周年的特别活动的现场。在现场呢我真的是偶遇了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厉害的魔术师，不是我请过来的，是正好碰上。然后他接下来呢要给我们表演一个非常厉害的魔术，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好，镜头前的朋友们好，接下来这个魔术呢是我学习的第一个魔术。我学习第一个魔术两根橡皮筋，当然了我这要用到的是两根橡皮筋，一根啊，是这根一根，两根不同颜色的橡皮筋，对不对？小时候学这个魔术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神奇，我就把这两个橡皮筋穿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在里边，这里出不出来，这里出不出来，这也出不出来，但是我今天转一下你会发现橡皮筋就分开了。 它真的分开，我是在眼前看着它，真的没有作弊，真的这么分开的。 是的是的，当然了我如果这样做你们是没有体验的，所以说可能你先没手，对不对？ OK， 我可以，我可以 后面的位美女吗？ 不可以。 OK，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 OK， 那我来好了，我有手，我有手。嗯， 你看这个是这，你知道爸爸你能这样转吗？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这样拽着。 对对对对对 对。我要先强调一下，我真的不是请的托，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嗯。OK， 一个手指。 OK。看仔细，左边出不出来，右边出不出来，先转一下。 是不是很气？就是明明看着它就是两个真的是封闭的橡皮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 然 我们 它真的就出来了耶。 当然，但这只是我学习的橡皮筋的第一个技法。但我第一个学习的橡皮筋的 trick， 并不是技法，而是个游戏，一个把戏。我能把橡皮，我妈妈可以把橡皮筋做成一个星星，但是我觉得我妈妈一般般，因为她两根橡皮筋只能做一个星星。所以说接下来，当我长大之后，我就能用两根橡皮筋做两颗星星。我妈妈告诉我，星星是用来许愿的。所以接下来3、2、1，你能帮我？它就能变成一颗星星。 哇，好厉害！ 哦、 ，sorry， 来，这个五角星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厉害，很厉害，谢谢。今天演出顺利，演出顺利。OK，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刚刚那个魔术师变出来的这个橡皮筋。我真的是第一次，就是在街上就在逛的时候被人就是突然逮住，然后表演魔术。然后刚刚我真的是看见两颗就是封闭的皮筋，然后它这样晃着晃着就晃出了一个就是脱离的魔术来。那今天呢，这个魔术师将会在我们整个的芳草地的活动的现场，整个现场随便找到人来进行表演，很厉害。那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来带大家去看今天的所有的演出。这里是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芳草地特别活动五周年